声音。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是99重阳节，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的开始呢，首先祝愿各位老年朋友节日快乐。我们在最近这几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主要为大家关注的一些老年朋友容易陷入的投资理财的陷阱。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关注这个内容。那高女士呢，以房屋作为担保，向一个姓王的人借了220万，委托王某指定的一个人龙先生作为他的房屋抵押出售等事项的委托代理人。不料龙先生却滥用代理权，与买房人刘女士恶意串通，在高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将她的房子给高价出售，而且借此获利。高女士为了保住房子，无奈之下诉至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这起案件涉及到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呢，就是以房养老。那到底这起案件是怎样以房养老为幌子骗得高女士的房子的呢？最后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的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王四英法庭的赵家法官。赵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 赵法官，今天呢，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以房养老的案子。这个案子不久之前咱们朝阳法院刚刚宣判哈。那么您先说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原告方年龄也不小了啊，一位59岁的这个高女士啊，高阿姨。她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怎么就了解到有这么一个项目了啊，这个然后又是怎么着就产生了纠纷了啊？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高女士啊，据她自己说，是在2016年的4月份经朋友的介绍，得知了有这么一个以房养老的项目，就是说用房产进行抵押换出来钱去做理财，12个月为一期，然后这个利息很高，这个高女士这个就动心了。后来这个高女士就是经他这个朋友介绍，就认识了这个龙先生。 哦，那这个龙先生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还是什么人呢？ 这个龙先生据法院后来调查呀，是一个专门从事民间借贷的这么一个人。 那当时龙先生怎么和高女士沟通交流的？他们俩就又说了一些什么呢？ 按照高女士的说法呢，她在这个龙先生的带领下呀，就去公证处签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其中呢包括借款合同，还有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还有委托书，高女士说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的这些法律文书。 高女士啊，她是名下有这么一套房子是吗？ 对，是按照房子登记在她名下。 嗯，那他老伴儿呢？那高女士就这么一套房是吗？ 据他自己陈述，就只有这么一套房。 这个所谓的项目啊，如果一旦说这个房子做了抵押之后，那高女士还可不可以在这个房子里继续住呢？ 这个据他陈述啊，一直是由他儿子一家在这个房子里住。在公证处签订了这些法律文件以后呢，高女士在2016年的4月份就收到了一个叫王先生的给他汇的这个几笔钱，共计这个220万， 是他真收到了这个钱了。 对，他收到这个钱了。然后这个王先生呢，据法院后来查，实际上是和龙学武他们是合作这个经营一个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公司的。 哦，那当时高女士收到这笔钱是一笔什么样的钱呢？谁承诺说要给高女士这么一笔钱呢？ 这个高女士她自己主张呢，这笔钱是说按照之前朋友的介绍，这笔钱是用来做理财的。 哦， 但是呢，这个按照她签的那个借款合同上所载明的，是说之前刚才说的那个王先生作为出借人，出借给他这220万是借款， 是借款。 对，这个是双方这个争议的一个焦点。 哦，那这个借款借了这么多钱，他那个合同上有没有写，比如利息是多少啊？你要多长时间还啊？这上面有吗？ 有，约定的利息是月息2%。 嗯， 然后借期为1年。 那高女士拿到这笔钱之后，她自己讲哈，她用来干嘛了？ 他说这个钱是转给介绍他这个项目的那个朋友去做理财了。 这样绕了这么一大圈的话，那高女士她最初希望怎么能够以房养老呢？ 按照她的理解就是把这套房子做抵押。 做抵押，她就拿到一笔钱。 拿出来一笔钱，然后再用这笔钱去投资理财，可能这就是她对以房养老的理解。 哦，所以他理解就是，比如我把那个房子做了抵押之后，他拿到了220万， 对， 是吧？啊，他认为220万就是这个抵押房子，然后给我的这笔钱， 对，所以这和咱们政府倡导的这个以房养老政策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对，的确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可能这个高女士对新闻报道当中所说的以房养老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 对，不了解， 对，他觉得这个项目号称以房养老，那就跟政府的是一样的， 对 对，实际是不一样的。事情按照高女士的讲，基本上按照她的这个理解来发展着哈。那后来出现了什么问题了？ 后来出现的问题就是在2016年的八月份，高女士发现这个她交给朋友理财的那220万，不再给她支付利息了，然后在2016年的十月份，就是有一伙人到家里要求他去腾房，说这房子已经卖给他们了。这时候高女士一查，发现这房子确实已经被过户了，卖给了一位叫刘女士的人。 又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人。 对，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套房子被卖了。 哎，这又涉及到这个，您刚才不是讲到高女士去公证处签署了一系列法律文书嘛，是吧？ 对对对。 高女士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注意到那到底是什么法律文书。 对对对。 那到底她签署的那一堆都是些什么呢？ 她签署的这些文件 都包括什么呢？ 其中有很重要的三份文件，一份是借款合同，刚才咱们已经大概做了介绍，另外两份就是两个授权委托书。这两个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也比较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两项授权就是授权这个龙先生去办这个涉案房产的抵押手续。还有一个呢，就是授权这个龙先生去出卖这套涉案房屋。 卖这个房子。 对。 高女士就在那个上面这么随意的就签字了。 据她本人讲，当时签这些法律文书的时候，只是被告知这个是办理以房养老必经的手续。她自己也不知道具体都签了什么文书。不知道文书的内容是什么。 那等到这个十月份的时候，有一伙人跑到他们家去说你们要赶紧搬走，那高女士岂不是这个晴天霹雳啊？ 没错，真是有如晴天霹雳，他自己也非常吃惊，所以到房管部门去查了相关的这个手续，发现房子被卖掉了，是龙学武以他的名义，以这个刘女士签的房屋买卖合同。 那这下怎么办？ 于是呢，他就 把这个龙学武和这个刘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第一，确认两个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第二就是要求刘女士协助这个高女士把这个涉案房屋过户回高女士的名下。 您讲到这个2016年的10月份那帮人跑到高女士家让他们搬走，那后来搬了吗？ 高女士她当然不认可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所以这个她的儿子是继续在这个房屋里居住的。 那还有人跑他们家里人跑他们家里去吗？ 可能是受到过一些骚扰，但是后来这个案子进入司法程序以后，应该这个情况就有所好转。 哦，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这个高女士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她其实本来是想参加这么一方养老项目的，结果没想到自己房子给卖了哈。那这个姓龙的人和这姓刘的人在法庭上他们有什么样的辩解呢？ 这个涉案房屋的买受人刘女士呢，她说这个是因为家里需要在北京买一套房，所以呢她对这个房子有什么纠纷都不知情。当时呢看着龙先生这个有公证过的授权委托书，所以就相信了。然后呢就和这个龙先生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之后也办理了房产证。就是他对这个高女士和龙先生之间什么关系他一概不知情。 那既然买这么一套房子，他就不到房子里面去看一看吗？随随便便的就买了然后还过了户？ 这个法院在调查的时候也是询问了这个问题。按照高女士的说法呢，刘女士没有去过涉案房屋看房子，但是刘女士呢她自己主张在买房之前是去实地看过房子，是由龙先生带着她去看的。 那个姓龙的人他出庭了吗？他又是怎么说呢？ 龙先生的陈述是和刘女士一致的。 一致的。价款，这个房屋的这个价款实际已经交付了是吗？ 房屋价款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280万，房屋的价款按照龙先生和刘女士的主张已经支付了220万，但是这个220万呢并不是刘女士直接支付给龙先生的，也并没有支付给高女士。因为按照这个授权委托，龙先生可以带高女士去接受这个购房款。这个刘女士说是她的一个朋友叫何先生。 又出一个人。 这个何先生把这200万的房款支付，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支付给龙先生。龙先生对此也认可。 那他们有没有这个银行转账的记录呢？ 有银行转账的记录。 也的确是220万是吧？ 200万。 这起案件我们说到这里哈，主要这个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哪里呢？ 这个主要的争议焦点就是说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不是真实有效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哈，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么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到底是不是真实有效的？ 法院经过审理呢，是确定了如下的事实。这个法院确定的事实呢，和高女士她自己主张的她陷入以房养老的骗局可能还是有一定出入。因为毕竟她签署的那一系列法律文件是经过公证的， 是 而且也是她本人亲自到场签署的。 他也认可的确是他本人亲自签的是吧？ 认可。只是他当时说不了解这个一系列法律文件里头的内容，但是呢他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如果要是说对自己签署的文件这个内容都不仔细去核实的话，那恐怕想证明自己不清楚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 是 法院最后认定的事实是这样的。就是说高女士和王先生签订了一个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约定这个王先生向高女士出借220万，高女士把涉案的这套房屋作为抵押物抵押给王先生，在高女士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偿还本息的时候，可以由王先生指定了龙先生去把这个涉案房屋出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偿还 王先生的本息、 嗯、 王先生借款的本息、 哦、嗯，那岂不是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民间借贷这么一个关系？ 对 啊，就是王先生借给高女士钱，高女士拿自己的房子作为抵押。 对 啊，高女士还不起钱的话呢，这个房子就归王先生了。但是龙先生可以代为进行处理相关的问题。 对，代为出售这个房子。 哎，代为出售这个房子。 对，代为出售这个房子。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法院所认定的这样一个事实，它的法律关系和高女士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 对， 是吧？ 没错。 嗯，好，那您继续说。 对，在这个认定这些事实的基础上， 嗯， 法院最后是确认他们这个龙先生代高女士与刘女士签订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无效的，主要是基于以上三点。 嗯嗯， 第一点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借款合同和关于这个抵押权的约定、 嗯、 这个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过程中呢，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抵押权的实现它是有法定的程序的。什么叫抵押权的实现呢、 嗯、 就是抵押权的实现，比如说这个咱们出借给别人一笔钱， 嗯， 然后别人拿房子抵押了， 嗯， 抵押权的实现就是说到了归还这个借款的时候，债务人他还不了这借款 了， 嗯 嗯， 这时候呢抵押权实现的这个条件就具备了。那什么叫实现呢？实现就是说抵押权人真的把这房子卖了，或者双方协议，然后以这个房子折价了，然后优先受偿了，这叫抵押权的实现、 嗯、 那咱们国家法律规定抵押权的实现是有法定条件的、 哦、 是有法定程序的。那这个法定程序是什么呢？首先双方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可以协商、 嗯、 协商就这个抵押财产进行折价，或者呢变卖，或者是拍卖、 嗯、 如果要是协商不了的话呢，可以申请法院去拍卖，或者走诉讼的途径。但是呢咱们这个案子里他们双方约定的是说抵押权实现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 嗯、 也就是双方刚签订借款合同的时候、 嗯、 就约定由抵押权人这一方的龙先生在这个高女士不能还款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出卖这套房屋，这个就等于是剥夺了高女士对这个房屋它的价值进行溢价的权利。就是说、 哦、 就是龙先生他在取得了这一系列授权的时候、 嗯、 他可以随时出卖这套房子。对于高女士来说呢，那龙先生什么时候去出卖这套房子，把这套房子卖给谁、 嗯、 以什么价格去出卖、 嗯、 他完全都失去了控制。他们这么约定也等于把作为保护抵押人的这个司法的最后保障这套防线也给规避过去了。 而且您刚才说这个王先生借给高女士钱不是期限是一年吗？ 对， 是吧？那一年其实还没到呢，龙先生就已经把房子给卖了 啊。是这样， 嗯， 这个因为他那个合同里约定还有付利息，如果利息没有按时支付的话、 哦、 龙先生也是有权利出卖这套房子。这个咱们说的是第一个原因。 嗯， 这个法院认为啊，这个龙先生他首先取得这个出卖这套房屋的委托授权是存在瑕疵的、 嗯、 因为它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 嗯、 第二点呢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200万元购房款，因为刘女士和龙先生他们都是主张是刘女士的一个朋友叫何先生代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的、 嗯、 但是通过法院去调查这个200万元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啊、哦、什么现象？ 就是说这200万元呀最初是来自另一个叫王先生的人。 哦，另一个王先生 人的账户。这笔钱在短短的21分钟之内， 嗯， 从这个王先生的这个最初来源这账户， 嗯， 依次流经了这个何先生，然后龙先生，还有作为出借人的这个王先生， 嗯， 最后又流回了最初来源的这个王先生他的银行账户， 绕了一圈。 对，绕了一圈就回去了。所以法院就认定如果把这个四笔转账作为一个整体看的话， 嗯， 并没有发生这200万元款项的所有权实质性的转移，所以呢就没有确认这200万元 是何先生带刘女士向龙先生支付的购房款。 21分钟之内就绕了一圈是吗？ 对，绕了一圈。 哦，这个不太寻常。 对，这个确实很值得怀疑。 嗯，对对对，很值得怀疑，没错没错。 而且 很难认定说这笔钱是刘女士用来买这个房子的钱。 对，正是因为这个，法院觉得他这个这200万元的资金走向非常值得怀疑。 嗯， 又进一步做了调查。 哦，又调查了。嗯， 进一步做查了这刚才涉及到的这几个人的银行账户，然后发现他们呀，在这200万元之前，这200万元支付的之前和之后，都发生过大额密集的资金往来。这就说明他们之间啊，是一个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对于这个高女士来说，这几个人呢，可以说他们是一个经济利益的共同体。 就是包括龙先生， 两个王先生，还有一个何先生。 两个王先生，一个是借钱给高女士的那个王先生， 对， 是吧？还有一个是那个两百万 最初的资金来源， 对的，那个 王先生 啊。何先生是刘女士说，何先生替我把钱打到龙先生账户里面的那个何先生， 对， 是吧？就这四个人， 对，咱们这样想一下，首先这个龙先生和刘女士，他们作为房屋的出售人和这个买受人，他们实际上在利益上应该是冲突的，或者说是交易对手关系嘛，他们的利益应该是冲突的。 是， 可是呢，恰恰刘女士她主张的这200万元的这个支付的这个人或者资金的来源，都是这个龙先生他的一个，刚才咱们说了经济利益共同体这一方的人，所以呢，法院最后就是没有认定这200万元支付的是这个购房款，而且呢认为刘女士和这个龙先生可能存在恶意串通， 但是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是吧？ 所以咱们又要谈到下面的第三点呢，就是刘女士在取得这套房屋的所有权证以后，龙先生呢马上拿着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证和刘女士的身份证去委托链家公司出售这套房子， 又卖了。然后卖成了吗？ 没有卖成。 哦，没卖成。 没有卖成。通过这个情况，法院就认为这个刘女士和龙先生刚才咱们说过了，他们是交易对手关系，但是在这个短短的买卖交易过程中他们是怎么建立信任的，突然就从交易对手关系变成了委托卖房的关系了呢？第二点的分析，那法院就确认他们之间是存在恶意串通的。 这三点咱们都跟大家分析清楚了，是吧？那这三点分析出来之后，可以得出一个怎么样的结论呢？ 就是首先，龙先生他取得这个涉案房屋出售的委托授权是存在瑕疵的。第二，龙先生又和作为买受人的刘女士存在恶意串通，签订了这个购房合同，在高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套房屋出卖了，那肯定是损害了高女士的利益。 对， 那这样按照这个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这个买卖合同是应当被认定无效的。 最后咱们就判决这个买卖合同是无效的， 对， 是吧？ 就根据这个刚才说的这些理由，法院最后认定买卖合同无效，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然后让刘女士把这个房屋过户回给高女士。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这起案件啊，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像高女士，您看她可能对以房养老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但是呢，她却掉入了别人的购中，这里面您觉得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大家如果比如说想要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或者怎么样，从这里面又能够得出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啊？虽然说高女士后来保住了自己的房子哈，也是经历了非常大的波折和时间，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对，这个过程也确实很曲折。咱们就是通过这个案子呀，能够发现这个老年人啊，可能他的辨识能力或 会变差。在这儿我想提醒咱们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在处理自己的重大财产的时候呢，偏听偏信这个别人的口头的承诺，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政策的了解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在这个最后落实到纸面上的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合同上的内容，并且要把这个合同内容理解透，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向专业人员进行咨询，或者呢这个让自己的儿女来帮助这个看一看，把一把关。 所以说老年人啊，在处分这样的一种大额的财产的时候，一定要更谨慎一些， 没错， 是吧？因为像咱们今天在这个案子当中所讲的这几个人，他们您说了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啊，所以他们可能会事先设计好了，一步一步他们都想好了，我应该去怎么做。 是的 啊，这时候如果一旦某一个环节很多老年朋友并不是很了解的话，一旦陷进去啊，想要把自己的这个损失得以挽回，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没错， 是吧？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您刚才不是提到了吗？那个到最后这个龙先生是拿着高女士的拿着那个刘女士的身份证和购房合同，拿到链家去挂着去卖了。 对， 如果那个房子真的在链家被卖了，又被别人给买到的话，真的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支付了价款，甚至可能过了户的话，高女士想拿回这个房子应该就不容易了。 那就太难了。 太难了。 那就太难了。 对。因为如果对方是个善意第三人，我不知道你的房子牵涉到什么纠纷，我就把它给买了。 没错。 手续也是全的。那高女士可就很不容易了，是拿回房子很不容易。 对，如果像您说的对方是一个善意第三人的话，那他想拿回这套房子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是，所以说大家更要谨慎小心哈。好，那么有关这期案件，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长徐人民法院王思颖法庭的赵家法官，谢谢赵法官。 好，谢谢主持人。 好，赵法官再会。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这起案件就介绍完了。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老年朋友的这种投资理财的陷阱，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变相高收益的承诺，结果让老人多年的积蓄付诸东流。那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